第六十五回，妖邪假设小雷音，四众皆遭大恶难。这回因果劝人为善，且修作恶，一念生神明照见，任他为作。捉虫乖能君怎学，两般还是无心要。趁生前有道正该修，莫浪薄。认根源，脱本壳，访长生，须把捉。要时时明鉴，醍醐斟酌。贯彻三观填黑海，管教善者成鸾鹤。那其间明故更慈悲，登极乐。化表唐三藏一念虔诚，且修言天神保护，似这草木之灵上来吟诵，牙慧一消，托出荆棘针刺，再无罗罗攀缠。四众西行，行够多时，又值冬残，正是那三春之日。雾华焦态，斗柄回吟，草芽遍地绿，流言满堤青。一林桃花红锦晚，半溪烟水碧罗明。几多风雨无限心情，日晒花心艳，艳闲苔蕊青。山色王维化浓淡，鸟声寄子蛇纵横。芳菲扑绣无人赏，蝶舞风歌却有情。师徒们也自寻芳踏翠，缓随马步。正行之间，忽见一座高山，远望着与天相接。三藏扬鞭指道：“ 悟空，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，可便似接着青天，冲透碧汉。” 行者道：“ 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但言山之极高，无可与他比并，岂有接天之力？” 八戒道：“ 若不接天，如何把昆仑山号为天柱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知，自古天不满西北，昆仑山在西北前位上，故有顶天塞空之意，遂名天柱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大哥把这好话莫以他说，他听了去又去降别人，我们且走路，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。”那呆子赶着沙僧厮耍厮斗，老师傅马快如飞，须臾到那山崖之边，一步步往上行来，只见那山林中风瑟瑟，涧底水潺潺。鸦雀飞不过，神仙也道难。千崖万壑，一曲百弯。尘埃滚滚无人道，怪石森森不厌看。有处有云如水晃，是方是树鸟声繁。路闲之去，园斋桃环。湖河往来崖上跳，张经出入领头丸。忽闻虎啸惊人胆，斑豹苍狼拔路拦。唐三藏一见心惊，孙行者神通广大，你看他一条金箍棒，笑吼一声，吓过了狼虫虎豹，抛开路，引师傅直上高山。行过岭头，下溪平处，忽见祥光霭霭，彩雾纷纷，有一座楼台殿宇，隐隐的钟磬悠扬。三藏道：“ 徒弟们，看是个什么去处？” 行者抬头，用手搭凉棚，仔细观看，那壁厢好个所在，真个是真楼宝座，上刹明方，古虚凡地赖，静寂散天香。青松带雨遮高阁，翠竹流云护讲堂。霞光飘渺龙宫显，彩色飘飘沙界长。珠兰玉户画栋雕梁，檀金香满座，鱼露月当窗。鸟啼丹树内，鹤吟石泉旁。四围花发奇园秀，三面门开射卫光。 楼台突兀门银帐，钟磬虚徐声韵长，窗开风细帘卷烟茫，有僧情散淡，无俗亦何昌，红尘不道真仙境，净土朝啼豪道长。行者看罢恢复道： 师父，那去处便是座寺院，却不知禅光瑞霭之中又有些凶气，何也？观此景象也似雷音，却有道路差池，我们到那乡绝不可擅入，恐遭毒手。 唐僧道： 既有雷音之景，莫不就是灵山？你羞误了我诚心，耽搁了我来意。 行者道： 不是不是，灵山之路我也去过几遍，哪是这路途？ 八戒道： 纵然不是，也必有个好人居住。 沙僧道： 不必多疑，此路未免从那门首过，是不是一见可知也？ 行者道： 悟净说的有理。 那长老策马加鞭，到山门前见雷音寺三个字，慌得滚下马来，倒在地上，口里骂道： 泼猢狲，害杀我也，现是雷音寺，还哄我哩。 行者陪笑道： 师父莫恼，你再看看，山门上乃四个字，你怎么只念出三个来，倒还怪我。 长老战兢兢地爬起来再看，真个是四个字，乃小雷音寺。三藏道： 就是小雷音寺，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，经上言三千诸佛想是不在一方，似观音在南海，普贤在峨眉，文殊在五台，这不知是哪一位佛祖的道场。古人云：有佛有经，无方无宝，我们可进去来？ 行者道： 不可进去，此处少吉多凶，若有祸患，你莫怪我。 三藏道： 就是无佛，也必有个佛像，我弟子心愿遇佛拜佛，如何怪你？ 即命八戒取袈裟换僧帽，结束了衣冠，举步前行。只听得山门里有人叫道： 唐僧，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，怎么还这等怠慢？ 三藏闻言即便下拜，八戒也磕头，沙僧也跪倒，为大圣牵马收拾行李在后。方入到二层门内，就见如来大殿，殿门外宝台下罗列着五百罗汉、三千揭谛、四金刚、八菩萨、比丘尼、优婆塞，无数的僧众道者，真个也香花艳丽，瑞气缤纷。慌的那长老与八戒沙僧一步一拜，拜到灵台之间，行者公然不拜，又闻得莲台座上厉声高叫道： 那孙悟空见如来怎么不拜？ 不知行者又仔细观看，见得是假，遂丢了马匹行囊，撤棒在手，喝道： 你这个畜生，十分大胆，怎么假以佛名败坏如来清德？不要走！ 双手抡棒上前便打，只听得半空中叮当一声，撇下一副金铙，把行者连头带足合在金铙之内。慌得个猪八戒、沙和尚连忙拾起爬杖，就被这阿罗揭谛圣僧道者一拥近前围绕，他两个措手不及，尽被拿了，将三藏捉住，一齐都绳缠索绑，紧缚牢拴。原来那莲花座上装佛祖者乃是个妖王，众阿罗等都是些小怪，遂收了佛祖体相，依然现出妖身，将三众抬入后边收藏，把行者合在金牢之中，永不开放，只搁在宝台之上，现三昼夜化为脓血，化后才将铁笼蒸他三个受用。这正是闭眼狐儿识假真，禅机见相拜金身， 黄婆盲目同参礼，木母痴心共化乐。邪怪生强欺本性，魔头怀恶诈天人。成为道小魔头大，错入旁门枉费身。 那时群妖将唐僧三众收藏在后，把马拴在后边，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袋内一收藏了，一臂香严谨不提。却说行者合在金牢里，黑洞洞的，扫得满身流汗，左拱右撞，不能得出，急得他拾铁棒乱打，莫想动得分毫。他心里没了算计，将身往外一挣，却要挣破那金牢，遂念一个诀，就长有千百丈高，那金牢也随他伸长，全无一些狭缝光明。却又捻诀把身子往下一小，小如芥末籽儿，那脑也随身小了，更没一些孔窍。他又把铁棒吹口仙气，脚变，即变作方杆一样撑住金脑。他却把脑后毫毛选长的拔下两根，脚变，即变作梅花头五瓣钻，挨着棒下钻有千百下。只听得苍苍响亮，再不转动一些，行者急了，却捻个诀，念一声俺蓝净法界前缘响力真的咒语，居的那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在金脑之外道： 大圣，我等俱保护着师父，不叫妖怪伤害，你又拘唤我等作甚？ 行者道： 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，就弄死他也不亏，但知你等怎么快做法，将这脑波掀开放我出来，再做处置。这里面不通光亮，满身暴躁，且不闷杀我也。 众神真个仙脑，就如长旧的一般，莫想接得分毫。金头接地道： 大圣，这脑不知是件什么宝贝，连上带下合成一块，小神力薄，不能先动。 行者道： 我在里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，也不得动。 揭谛闻言，急着六丁神保护着唐僧，六甲神看守着金牢，众伽蓝前后照察，他却纵起祥云，须臾间闯入南天门里，不待宣召，直上凌霄宝殿之下，见玉帝俯伏启奏道： 主公，臣乃五方揭谛使，今由齐天大圣保唐僧取经，入玉一山，名小雷音寺。唐僧错认灵山进拜，原来是妖魔假设，困陷他师徒，将大圣合在一副金牢之内，进退无门，看看至死，特来启奏。 即传旨，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示恶降妖。那星宿不敢少缓，随同揭谛出了天门，至山门之内。有二更时分，那些大小妖精因获了唐僧老妖具犒赏了，各去睡觉。众星宿更不惊张，都到脑脖之外报道：大圣，我等是玉帝差来二十八宿到此救你。行者听说大喜，便叫 董兵器打破，老孙这出来了。 众星宿道：不敢打，此物乃魂金之宝，打着必响，想时惊动妖魔，却难救吧。等我们用兵器撬他，你那里但见有一些光处就走。 行者道： 正是。 你看他们使枪的使枪，使剑的使剑，使刀的使刀，使斧的使斧，炕的炕，抬的抬，掀的掀，撬的撬，弄到有三更天气默然不动，就是铸成了囫囵的一般。那行者在里边东张张西望望，爬过来滚过去，莫想看见一些光亮。亢金龙道： 大圣啊，且休焦躁，观此物定是个如意之物，断然也能变化。你在那里面与那合缝之处用手摸着， 等我使脚尖拱进来，你可变化了，顺松处脱身。 行者一言，真个在里面乱摸，这星宿把身变小了，那脚尖就似个针尖一样，顺着薄荷缝上伸将进去，可怜用尽千斤之力方能穿透里面，却将本身与脚使法相，叫长长长，脚就长有碗来粗细，那薄口倒也不像金铸的，好似皮肉长成的，顺着亢金龙的脚紧紧擒住，四下里更无一丝拔缝。行者摸着他的脚叫道， 不济事，上下没有一毫松处，没奈何你忍着些疼带我出去。 好大圣即把金箍棒变作一把钢钻，将他那脚尖上钻了一个孔窍，把身子变得似个芥菜籽儿，拱在那钻眼里蹲着，叫 扯出脚去，扯出脚去。 这星宿又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方才拔出，使得力尽筋柔倒在地下。行者却似他脚尖里钻出，现了原相，扯出铁棒照脑脖当的一声打去，就如崩倒铜山炸开金脑。可惜把个佛门之气打作个千百块散碎之金，唬得那二十八宿金章五方揭谛发术，大小群妖皆梦醒。老妖王睡里慌着，即起来披衣擂鼓，聚点群妖各执器械。此时天将黎明，一拥赶到宝台之下，只见孙行者与烈秀围在碎破金牢之外，大惊失色，急令 小的们关紧了前门，不要放出人去。 行者听说，急携星众驾云跳在九霄空里，那妖王收了碎金，排开妖族列在山门外。妖王怀恨，没奈何披挂了，使一根短软狼牙棒出营，高叫 孙行者，好男子不可远走高飞，快向前与我交战三合。 行者忍不住，即引星众暗落云头，观看那妖精怎生模样。但见他蓬着头，勒一条扁薄金箍，光着眼，蹙两道黄眉的竖，悬胆鼻，孔切开扎，四方口，牙齿尖利，穿一副扣接连环甲，勒一条生丝散碎绦，脚踏乌拉鞋一对，手执狼牙棒一根，此行似兽不如兽，相貌非人却似人。行者挺着铁棒喝道， 你是个什么怪物，善敢假装佛祖侵占山头，虚设小雷音寺。 那妖王道， 这猴也不知我的姓名，故来冒犯仙山。此处唤作小西天，因我修行得了正果，天赐予我的宝阁真楼，我名乃是黄眉老佛，这里人不知，但称我为黄眉大王、黄眉爷爷。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，故此设相显能，诱你师父进来，要和你打个赌赛。如若斗得过我，饶你师徒，让汝等成个正果；如若不能，将汝等打死，等我去见如来取经，果证中华也。 行者笑道， 妖精不必海口，既要赌，快上来领棒。 那妖王喜滋滋，使狼牙棒抵住，这一场好杀。两条棒不一样，说将起来有形状，一条短软佛家兵，一条坚硬藏海藏，都有随心变化功，金幡相遇争强壮，短软狼牙砸锦装，坚硬金箍蛟龙象，若粗若细实可夸，要短要长堪停当，猴与魔齐打仗，这场真个无虚狂，驯猴禀教做心猿，泼怪欺天弄假象，嗔嗔恨恨各无情，恶恶凶凶都有样，那一个当头手起不放松，这一个假丢劈面难推挡，喷云照日昏，吐雾遮风障，棒来棒去两相迎，忘生忘死阴三藏。 看他们斗经50回合，不见输赢。那山门外鸣锣擂鼓，众妖精呐喊摇旗。这壁厢有28宿天兵，共5方接地众圣，各前器械，吆喝一声，把那魔头围在中间，吓得那山门外群妖南擂鼓，战兢兢，手软不敲锣。老妖魔公然不惧，一只手使狼牙棒架着重兵，一只手取腰间解下一条旧白布搭包，往上一抛，哗的一声响亮，把孙大圣28宿与5方接地一搭包通装将去，挎在肩上拽步回身。众小妖个个欢然得胜而回。老妖叫小的们取了30-50条马索，解开搭包，拿一个捆一个，一个个都骨软筋麻，皮肤挖肘，捆了抬去后边，不分好歹，俱置之于地。妖王又命排筵畅饮，自旦至暮方散，各归禽畜不提。却说孙大圣与众神捆至夜半，忽闻有悲泣之声，侧耳听时，原来是三藏声音，哭道：“ 悟空啊，我自恨当时不听医，致令今日受灾危。金鳌之内伤了你，麻绳捆我，有谁知？四众遭逢缘命苦，3000功行尽清推。何由结得专沾难，坦荡西方去复归？” 行者听言，暗自怜悯道：“ 那师父虽是未听吾言，今遭此毒，然于患难之中还有记忆老孙之意，趁此夜静幽冥，无人防备，且去解脱众等逃生也。” 郝大圣使个遁身法，将身一小，脱下绳来，走进唐僧身边，叫声：“ 师父。” 长老认得声音，叫道：“ 你为何到此？” 行者悄悄地把前相事告诉了一遍。长老甚喜道：“ 徒弟快救我一救，向后事但凭你处，再不降了。” 行者才动手，先解了师父，放了8戒沙僧，又将28宿5方接地个个解了，又牵过马来，叫快先走出去。方出门，却不知行李在何处，又来找寻。亢金龙道：“ 你好重物轻人，既救了你师父就够了，还寻甚行李？” 行者道：“ 人故要紧，衣钵尤要紧，包袱中有通关文牒、锦兰袈裟、紫金钵盂，俱是佛门至宝，如何不要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你去找寻，我等先去路上等你。” 你看那星宿拥簇着唐僧，使个设法共弄神通，一阵风搓出环围，奔大路下了山坡，却遁于平处等候。约有3更时分，孙大圣轻挪漫步走入里面，原来一层层门户甚紧。他就爬上高楼看时，窗有接关，欲要下去，又恐怕窗帘响，不敢推动。念着诀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仙鼠，俗名蝙蝠。你道他怎生模样？头尖还似鼠，眼亮亦如之，有翅黄昏出，天光白昼居，藏身穿瓦穴，觅食捕蚊儿，偏袭晴明月，飞腾最时时。他顺着不封瓦口园子之下钻将进去，月门过户，到了中间看时，只见那第3重楼窗之下闪灼灼一道毫光，也不是灯烛之光、香火之光，又不是霞飞之光、彻电之光。他半飞半跳于近前看时，却是包袱放光，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脱了，不曾折，就乱乱地塞在包袱之内。那袈裟本是佛宝，上面有如意珠、摩尼珠、红玛瑙、紫珊瑚、舍利子、夜明珠，所以透得光彩。 他见了此衣钵，心中一喜，就现了本相，拿缰过来，也不管单绳偏正，抬上肩往下就走，不期脱了一头，扑的落在地板上，呼啦的一声响亮。咦，可可的老妖精在楼下睡觉，一声响把他惊醒，跳起来乱叫道：“有人了，有人了！”那些大小妖精都起来，点灯打火，一齐吆喝，前后去看，有的来报道唐僧走了，又有的来报道降者众人俱走了。老妖急传号令，叫拿各门上谨慎。行者听言，恐又遭他罗网，挑不成包袱，纵筋斗就跳出楼窗外去了。那妖精前前后后寻不着唐僧等，又见天色将明，取了棒率众来赶。只见那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等神云雾腾腾，遁在山坡之下。妖王喝了一声：“哪里去？吾来也！”脚木焦急唤：“兄弟们，怪物来了！”亢金龙、女土蝠、防日兔、新月狐、为火虎、积水豹、斗木蟹、牛鸡牛、狄虎和虚日鼠、威月燕、石火猪、碧水去、魁木狼、楼金狗、魏土雉、毛日鸡、碧月乌、紫火猴、深水猿、景木憨、鬼金羊、刘土张、星日马、张月鹿、一火蛇、枕水隐，领着金头接地、银头接地、六甲六丁等神护教伽蓝，同八戒沙僧不领唐三藏，丢了白龙马，各执兵器一拥而上。这妖王见了，呵呵冷笑，叫一声哨子，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个个威强力盛，混战在西山坡上。好杀！魔头颇恶欺真性，真性温柔怎耐磨，百计施为难脱苦，千方妙用不能合。诸天来拥护，众圣助干戈，留情窥木母，定制感黄婆，魂战惊天并阵地，强征摄王于张罗。那必香摇旗呐喊，这必香擂鼓筛锣，刀枪秘密寒光荡，剑戟纷纷杀气多。妖族凶海勇，神兵怎奈何？愁云遮日月，残雾照山河。苦兵苦拽来相战，皆因三藏拜弥陀。那妖精倍加勇猛，率众上前掩杀。正在那不分胜败之际，只闻得行者叱咤一声道：“ 老孙来也。” 八戒迎着道：“ 行礼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老孙的性命几乎难免，且便说什么行礼。” 沙僧指着宝杖道：“ 且休叙话，快去打妖精也。” 那星宿揭谛丁甲等神被群妖围在该心魂沙，老妖使棒来打三个，这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丢开棍杖，轮着钉耙抵住，真个是地暗天昏，不能取胜。只杀得太阳星西没山根，太阴星东升海角。那妖见天晚，打个哨子叫群妖个个留心，他却取出宝贝。孙行者看得分明，那怪解下大包拿在手中。行者叫道：“ 不好了，走啊！” 他就顾不得八戒、沙僧、诸天等众，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里。众神八戒、沙僧不解其意，被他抛起去，又装在里面，只是走了行者。那妖王收兵回寺，又叫取出绳索，照旧绑了，将唐僧、八戒、沙僧悬梁高吊，白马拴在后边。诸神亦具绑缚，抬在地轿子内封了盖锁。那众妖孙一一一收了不提。却说行者跳在九霄，全了性命， 见妖兵回转，不张旗号，已知众等遭擒。他却按下祥光，落在那东山顶上，咬牙恨怪物，滴泪想唐僧，仰面朝天望，悲嗟呼失声，叫道：“ 师父啊，你是哪世里造下这尊瞻呢？今生里步步遇妖精，似这般苦楚难逃，怎生是好？” 独自一个，嗟叹多时，复又凝身思虑，疑心问心道：“ 这妖魔不知是个什么大包子，哪般装的许多物件，将天神天将许多人都装进去了。我待求救于天，乃恐玉帝见怪。我记得有个北方真武，号曰荡魔天尊，他如今现在南赡部洲武当山上，等我去请他来搭救师父一难。” 正是仙道未成，猿马散，心神无主，五行枯，毕竟不知此去端地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